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36面，倒数第五行，从右发古经云，从这儿看起啊。若人临终不能作念，但知彼方有佛，作往生意，也得往生。佛在法鼓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念佛的人临命终的时候，身体虚弱，没有声音的啊，也就是说这一句佛号都念不出来，这个不要紧，只要他心里头很清楚很明白啊，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心里头真的想往生，真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这个意念都能往生啊，这就是说临终啊，即使没有这一念，有这个一念的意念都行。如来慈德了，微妙难思，这一句是赞叹。如来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恩德，啊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，啊，只要有这个意念，不必出生都能往生。是故安乐即云，当知如来有甚方便呢？这个甚是殊胜。换句话说，阿弥陀佛有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，啊，摄护心性，摄是摄受，护是护念。啊，摄受护念，真正有信心的人，啊，信心的条件呢，就是下面这一句：为专一念佛因缘，随愿往生呐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就是专一，一。就是心，专一跟专心是一个意思啊，专心意念阿弥陀佛，也就是你心里想着阿弥陀佛，啊，真想阿弥陀佛，那么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杂事杂地云尽量要少，要知道放下，那我们用心不仅是念佛，生活待人接物都要用清净心， 这就好啊。并不是说念佛的时候用清净心啊，生活日常杂事啊，我们就可以用一般的心，这个不可以的。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妄呢是一切都妄啊。生活当中我们用的是虚情假意，念佛的时候这个真心也不是真的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诸佛菩萨啊，我们说法身菩萨，他全用的是真心，没有妄心啊，所以他能够证得法身的境界啊。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做对了，那就是礼佛念佛的时候，如经上所说的，我们把妄念放下。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待人接物依旧是妄心，依旧里面有非常浓厚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啊，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个不行的。啊，为什么有人念佛？一念相应的，一念佛。我们念佛，一万声佛号，有几声能相应？相应是功夫得力，不相应是功夫不得力，这个道理我们要认真去反省去思维啊，真正明白了要忏悔，忏悔是改过自新啊，把这些过失真的把它改掉。啊，重新做人。啊，完全呢学佛菩萨就对了。啊，为什么佛菩萨明心见性呢？佛菩萨没有丝毫的染污，待人接物完全是真心显露啊！所以专一念佛因缘比什么都重要，并赞曰，这是安乐经里面称赞如来，若闻阿弥陀的号，欢喜赞扬皈依，欢喜心、赞叹的心、仰慕的心，皈依阿弥陀佛，皈依极乐世界，下至一念的道理， 啊，最下层的，甚至于是只有一念，临终的时候一念，因为它是真心。真心是信德，那一念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是什么样的品位？没人敢说。啊，说不定这个人呢，就临终一念呢，上品上生。啊，可能吗？这真可能。要问为什么可能？因为他离一心，这一念里头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他是真心的。啊，真心念佛叫理业心，理念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底下这句说得好啊，这为具足功德宝，这一念就具足称信的功德。啊，这个功德摄满大千世界火，啊，三千大千世界都被大火燃烧了，啊，夜印直过文明佛，啊，他也应该直接通过。啊，闻佛名啊，闻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，啊，闻阿弥陀不复退也，是故至心即受礼。啊，说明至心念佛，即是满三千大千世界的。活在他也能够通过。至心念佛不可思议。啊，是故至心即受礼。啊，应值得赞叹，值得这赞扬，值得礼拜。三杯往生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接着呢，第二十五，往生正印。前品三杯往生，主要啊，先往生后之位次。这是前面啊，第二十四品，而为广论呢，往生之因品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底要修什么样的因，修什么样的行？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的愿望啊！这一品就把它说出来了。故于本品啊，正广之，名为往生真因啊。此两品互作经纬也， 彼此含摄。往生正因里面就包含四徒三辈九品，而四徒三辈九品里面也包含往生正因。该前品三辈往生者之所行，亦皆是往生正因。啊，本品中所示之正因，其果就是前品所讲的三辈。啊，这两品的关系就交代得很清楚了。啊，这一品当中讲因，前一品三辈是讲的果。有本品所示诸因，多起于观经之境业。观经云：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这就是境业三福，是修净土，求往生。发心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三句，这个三条一共啊是一句，这十一句一定要常常记在心里，要认真努力把它做到，因为它是敬业的基础，没有这个三条，违背了这个十一句，一天纵然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完成。你就知道了这三条的重要了。啊，所以世尊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面说：“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”啊，所以这个三条也称之为敬业三福。啊，《阿弥陀经》上说：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三句是善根。啊，是福德了。啊，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个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能完成。啊，这三条偏都在福啊。一者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一条有多重要呢？第一条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念佛人不孝父母，他能往生吗？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找不到一个不孝父母的人。阿弥陀佛带头， 也找不到一个不尊重老师的人。为什么？这两个人对我们的恩德最大了，我们的身体得自于父母，啊，父母生活养我，把我照顾多大了，啊，给我的生命，老师给我的慧命，啊，智慧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。佛家里面讲的慧命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是开发我们的智慧。不是知识。是慧命而不是识命。啊，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没有老师，真实智慧善巧方便来诱导我们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非常容易迷失自信，迷失方向啊，迷失目标啊。所以孝敬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啊。成佛需要它。啊，没这个根基不能成佛。世间法里面德行功名富贵也要依靠他。为什么？他是智慧的根，他是福报的根。那如果这两样不要了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要智慧，你不要福报，福德的根源呢，是孝心呢，智慧的根源呢，是尊师啊。对父母没有孝心，这人没福报啊。对师长没有敬意，这个人什么东西都学不到。绝对不是说老师一定要你尊敬，你不尊敬他不教你，不是的，那你罪业更重了。老师教学生心是平等的，没有彼此没有后果，但是平等教学，学生所得的不平等。但确实有学生 听老师的课什么也没听到，甚至把老师所说的想歪了，想偏了，真有啊，还真不少啊。啊，是不是老师要求学生要尊重他呢？不是的。尤其是诸佛菩萨，三轮体空啊。人家根本起心动念都没有啊，哪来的分别之处？啊，二是什么呢？孝根净是心德。啊，孝是自性里面福德的根源。啊，敬呢，得敬老师，敬。敬是性德里头智慧的根源。你有这两样东西啊，修福修慧容易不难啊。啊，福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这福报有多大呢？智慧有多大呢？跟你说无穷大。大而无外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的佛慧是为什么没有了呢？迷失了自信，在你自己细心去反省，你懂不懂孝养父母？你懂不懂奉事师长？如果连这个都不懂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呢，你怎么学都学不懂。没有一个人不想求发财呀，发财是福啊。没有一个人不想求智慧呀，啊，智慧聪明呐。可是，一辈子，他的心想与他的愿望总是相违背啊，而不是心想事成啊。有没有心想事成的人？有。这八个字做到了，他就心想事成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孝这个字是会意，上面是个老字，下面是个字字，你看这个意思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上一代父母，下一代子女是一体，不能分的。分就错了，分就不孝了。 啊，那么孝这个字的本意，我们从这就体会到了。看父母的身，跟自己的身是一个身。没有这个心念，孝就没有根。啊，我们人都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有没有把父母的生命看作跟自己的生命完全相同，甚至于还要超过？啊，这个孝的概念不能经历，即这个体会到，尽孝就难了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中国人可以说很早很早年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中国传统的文明，决定早于10000年。中国人在10000年之前懂得孝道啊，不仅懂得了，他真正能做到，而且能够发扬光大。啊，师道的建立，文字上有记载的，尧王的时代啊，啊，尧王设立一个司徒官的名字。啊，司徒就是老师啊。这个老师来推崇教育。啊，教什么呢？教五伦、五常、八德。这种教育内容与性德圆满的相应，所以中国人千万年前一直到今天，祖宗积德了，祖宗真的是有智慧呀，有德行的，这个族群伦理道德根深蒂固，这个200年来虽然是迷失了方向，啊，错认了目标，赶得现前的灾难，这个灾难越严重了。 在这堂课之前播放最近三个月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，我看了一下，有173个灾难。我们只看标题，173个。史无前例，怎么会这么多？怎么会这么多？由于现在人不知道孝养父，不知道奉事师长，这是所有一切灾难的根啊！不孝养父母没福报了，不尊重师长没有智慧了，他能不遭难吗？啊，现在有一些人说这是自然灾害，冤枉了自然啊，怎么可以说自然灾害啊？自然是最美好的，你怎么能说它是灾害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没有一个不是随顺自然。啊，而现在人怎么样呢？现在人要改变自然，误解了人定胜天。把这句话是古人说的，古人说的意思没错，他解错了。啊，人定胜天，人一定可以胜大自然，把它解错了。啊，拼命呢往科学上发展，用科学的方法来改变自然，啊，自然出了灾害了。什么原因？你改变它，麻烦就来了。古人随顺自然啊，比如生儿育女，古人是自然的，儿女到家，到你家来了，你家里世世代代积德了，修福啊，所以你家的小孩啊，有福报的，有智慧的，都到你家来了。为什么？感应啊。人人都懂这个道理，家家都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家里面贫寒没有关系，要积德，儿孙会发达。他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现在人不相信这些道理，啊，以为自己的智慧。啊，自己的知识可以能够改变自然，是改变了， 啊，那么带来的副作用呢，就是这么多的灾难。啊，对此人生来讲，带给你许许多多的疾病，不健康啊，你居住的环境带来一些灾难，无论是自身，无论是家庭，无论是居住环境，通通是业力所感的，不是自然的。跟你说真话了，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你还说这个灾难是自然灾害，你不是冤枉大自然？啊，把所有一些不善的灾难都推，责任都推给大自然去了，这有罪有过的。啊，中国古人如果遇到这些灾难，他会反省，啊，甚至斋戒沐浴，啊，忏悔，断恶修善。改邪归正来化解灾难，这有道理啊！啊，为什么是自己的过失造成的嘛？改过自新，外面灾难就能化解。所以，一个人能够生长在世间，能够顶天立地，能够立功立德，老师教育之恩啊，啊，人一定是老师跟父母合作教出来。如果只有一方面，没有另外一个方面，这个人不能成就。一定是两方面互相配合。啊，叫孝，父母难于其口啊。啊，父母不好说，我是你的父母，你一定要孝顺我。这个话说不出来啊，是孝是孝养父母要谁教呢？老师教啊，奉事师长啊，老师也说不出口啊。啊，我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尊敬我，这个话说不出口。谁说呢？父母说，嗯，父母教儿女。尊师重道，老师教学生孝养父母啊，老师教学生，无论教的再多再广再深，他的根是孝养父母。如果没有这个根，就没有枝叶，就没有花果。啊，这棵树是福树啊，大福报啊！啊，另外那一边是根，是智慧的树啊！啊，所以古时候小学入学的礼简单隆重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活生生的教育。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社会为什么搞成这样子？读古书的人都明白。 为什么呢？古圣先贤都讲到了，啊，通通是不善心行所感，善心善行没有了。不但你看不到，听都听不到，没人讲。啊，中国人还算是很幸运，祖宗有德啊，留下来的典籍太丰富了，只要这些东西在啊，有人能看到他就明白了啊，不看的人不知道啊，近代印刷术发达，这些典籍大量的流通，好死啊！只有大量流通，才不会失掉。啊，古籍很多丧失了，因为古时候没有印刷术，印刷术宋朝才发明。啊，宋以前没有印刷，都是手抄的、手写的本子。啊，印刷术一直到最近30年，啊，走向了影印，啊，照相影印，这个太方便。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，像《四库全书》，以前谁敢想象啊？全中国总共只有7套啊，真是宝啊！啊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。啊，现在全世界只剩了3套半。一半没有了。四库全书会要只剩1套啊。当年编写的时候一共是2套。放在圆明园的那一套，八国联军把它烧掉了。啊，就只有1套啊，很容易就失传了。啊，台湾做了一件好事，把它印出来了，印的数量不多，四库全书只印了300套。四库会要只印了200套。啊，虽然数量不多，在我们想象，这些书分别收藏在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。啊，纵然全球的灾难，我们相信还会留几套下来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事情，知道这个事情重要，全心全力为往生积绝学，那怎么办呢？印书啊！啊，所以我在这2年当中， 我向商务印书馆订购了100套的四库全书，向世界书局订购了200套四库会要，用意何在呢？希望这个书不要失传，帮助现前往后的有缘众生，目的在此地。遇到这些珍宝，我们就得要干，有责任，有使命。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继绝学是因，开太平是果。在佛法里面呢，续佛慧命，这是因。普度众生是苦。所以知道哪些事情我们该做，哪些事情我们不该做。该做全心全力去做。有一个真喜欢读书的人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有真正学佛人，我们也全力支持他。为往圣继绝学，成圣成贤了，是佛会面，成佛成菩萨了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到，我们要帮助别人，成就别人。他成就了，我自己也成就。他不能成就，我们自己也不能成就。为什么要做？明白的人提出了。不明白的人他不肯做。所以这个孝跟敬呢太重要了。印光大师一生劝人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沉静就是孝敬，真诚到极处啊，就是孝道的圆满呐，思道的圆满呐。必须知道孝道跟思道是自己的自信。孝道思道圆满，你自己就圆满成佛了。谁得利益了？自己的真实利益。别人的利益是得边缘上的利益，你自己得的利益是核心的利益。所以圣教不能不学。佛经不能不读。这两句话做到了，在事法里头大声大显，在佛法里面 就是诸佛菩萨。从哪里说起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因为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完全丢失了，没人知道了，社会大众对这些事情普遍的陌生了。有些时候我们感觉不如外国人，外国人读书研究知道一点，中国人比外国人更深邃。啊，但是中国人的底蕴很厚，啊，我们做实验证明出来了，啊，没有这个实验，我们自己不敢相信，啊，通过这个实验，过去06、07、08这三年，我们在庐江汤池做了实验，做成功了。啊，实验什么呢？实验人心本善。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。我们做这个实验呢，啊，这个实验成功，我们对圣教、对佛法信心倍增了。以前确实还是免不了有怀疑，通过这个实验之后，我们的怀疑断了。这个实验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愿心啊，大幅向上提升，而且非常坚定。啊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修学，这一生当中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是绝对可能的，啊，真正可以做到的。下面慈心不杀修持善业，前面两句是根本，有这个根本呢，下面就能做得到啊！啊，慈心是什么？慈心是爱心呐。佛家慈者娱乐，希望看到一切众生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幸福快乐美满，这是圣贤人的心，这是佛菩萨的心。圣贤佛菩萨没有嫉妒，没有傲慢， 啊，念念是希望大家都好，个个都成佛。啊，在行门里面，最基本的德行就是持善业。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啊，不杀生，绝不伤害一切生命，乃至于树木花草。现在还得加一句，绝不随意的去破坏山河大地。爱心啊，啊，不偷盗，是义，大义啊，绝不能占人家丝毫便宜。啊，应该帮助别人，成就别人。啊，放下控制，放下占有。随顺自然啊，啊，命里面平静，安于平静；命中富贵呀，安于富贵。不过分。所谓是理得心安，道理明白了，他心就安了。啊，这个道理在圣贤的典籍，啊，在佛的经教，啊，心真安了，安定之后他就无求了，无求智慧就开了。啊，不道，不邪行，邪行里面最重要是淫欲。这个要断。啊，不妄语。妄语里面开了四条。啊，绝不欺骗别人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不骗他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他是圣贤，他不知道他本来是佛。我们修佛的人知道了。啊，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是众生，我本来是佛。我既然本来是佛，就不好意思欺骗别人了。啊，哪有佛菩萨欺骗人的道理？啊，我们要学佛，学佛不欺骗别人。啊，不两舌，不挑拨是非，不欺语，不花言巧语。不握口，啊，不握口，反过来就是态度柔和， 别人听你说话悦耳，听得成欢喜心。啊，存心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叫十善业。在中国，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，十善业是佛的根啊，也可以说是佛法的根本戒律，这是普世教育啊，一切众生都应当学习的。儒家的根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根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啊，佛法的根是善业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如果我们把弟子规做到了，这两句也就差不多了。两句落实在弟子规，弟子规没有做到，这两句就没有了。感应篇没有做到啊，慈心不杀就没有了，你做不到。啊，十善业做不到，三规五戒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曾经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要提倡儒释道三个根？啊，就是说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善业，为什么提倡这个？不提倡这大乘经教啊，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什么不搞这个？如果没有根，四书五经十三经是知识啊，儒家所讲的知识，知识它有相当的局限性，而且后遗症很多那什么都没有根呢、啊用儒家的方法来讲就很好懂啊，儒家做学问五个步骤啊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。现在大家做了功夫啊，专家学者做了很多。后头有一两个字，独行，他说好了。变成什么？能说不能行，他讲的头头是道，他做不到，那就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如果是学儒，从根扎起啊，首先把《弟子规》做到，然后四书五经十三经变成了智慧了。他们融会贯通啊，无论用在生活、用在工作、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局限，自在圆融，智慧呀！ 啊，如果我们学佛，我们只学弟子规，其他东西都不要了，你在这个社会上是个好人啊。你懂得积德，你真的在修福报。一点都不假了啊！所以缺少笃行，那个东西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啊！那么现在大家学都是搞这个，都把笃行两个字疏忽掉了。啊，儒释道三家都不重视修行了，修行就是笃行啊，只会讲做不到啊。所以感召来三个月173个灾难啊，这个月还没有完。我刚才看到，只看到好像截止在5月23啊，5月23以后这几天加上去可能到200条的灾难，太可怕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没有笃行呢、啊？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佛法衰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实善业道没做到。啊，可是要知道，实善业道是建立在孝亲尊师慈悲的基础上啊，如果没有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，十善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今天佛法的衰，衰在哪里呢？衰在我们把根本丢掉了啊。根之根是弟子规，是感应篇啊！从前学佛的人，无论在家，通通学啊，对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非常重视。你看印光大师，他老人家一生所提倡的，你不就明白了？啊，老人家一生在世，四众同学的供养。他拿去干什么？全是去印经、印善书，印的最多的不是佛经啊！我是仔细去查了一查，印的最多的是《了凡四训》，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慧篇》《安世全书》这三样东西印的最多的。在他老人家那个年代，发行量达到300万册很了不起啊。啊，那个时候是签字排版的。我这个发现是在香港发现的，1977年，我在香港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讲楞严经啊，那个图书馆谭旭老法师建的，不大， 啊，里面收藏的书啊，印光法师印的书很完备，有一套齐全的。啊，讲经都在晚上，白天没有事情，我就看红花社出版的这些书。啊，看看后面的版权页，会有真了不起。这些书印的时候，一版不会在一万册之下，至少是一万册、三万册、五万册。啊，印了多少版呢？几十版，通通的给他一计算的时候，这三样书超过300万册。印光大师为的是什么？不是佛经啊。印光法师做的没错，他所干的是扎根教育啊。那佛法十善业道的根是建立在儒跟道的基础上，啊，儒家他提倡的是两分四学，道家提倡的是感应篇慧篇，啊，安史全书里面有佛，讲因果的多，文昌帝君因之文内容跟太上感应篇相似，啊，占全书的二分之一，啊，另外二分之一里面是有三篇，第一篇《万善仙姿》是细说杀生的因果，第二篇是《月海回框》是细说邪淫的因果，讲得很详细啊。最后一篇是佛法，细归之旨，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印足一生不遗余力啊，提倡这些东西啊。而且对于安史全书的赞叹，他说在最近100年当中，这部书是第一种第一类的好书啊，最近100年这本书排名第一了。啊，告诉不但学佛的人一定要读，中国人必读之书啊！啊，祖师极力提倡啊，所以这个第一句的这个第一条四句是根之根。啊，这个四句话是什么？这四句话是世间善啊，做人必须要具备的，没有这十六句，这不能算是个人啊。啊，人做好了之后才能学佛，所以这第二条三句是小乘，第三条四句是大乘。啊，小乘的根，大乘的根，你看，首先是做人的根，人的根都没做好，你就不能学佛。学佛先学小乘，小学小乘没有学好，不能学大乘，它有次第的。啊，那么二者受持三规。 具足众戒不犯位啊，小乘特别重视守规矩，啊，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，接受过来之后，你天天要做，那叫持。你不去做它，那就不叫持了。三规是什么？你进佛门来，佛首先把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告诉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方向，是你的道路，是你的轨道，你不能越轨啊，你才能达到目的地。目的地是成佛啊，三规三条，大家都晓得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会念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啊，不但现在人不知道，大概唐朝时候的时候人已经不知道了。啊，唐朝那个时候，佛法到中国已经700年了。啊，700年相当长的时间了，所以佛法随着时间越传越模，传到最后传错了，大家把意思全会错了。啊，皈依佛什么？泥塑木雕的佛像，认为那就是佛。皈依法呢？法是经典。皈依僧呢？僧是出家人。其实全错了。古人说：“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啊！”他怎么能保佑你？啊，所以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是个样子，你要懂得这个样子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含义，你才能真学到东西啊！啊，佛代表什么呢？佛代表觉。佛这个字是印度话吗？从印度音译过来的吧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悟啊，觉而不迷，迷是凡夫，觉就叫佛啊，佛是觉的意思。啊，是现在最好我们的用慧能大师的坛经的讲法啊，坛经讲法皈依三宝啊，六祖给人受皈依，他不讲皈依佛法僧，他就直接的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啊，这大家不迷惑啊。啊，现在有些人反对佛，最好不要讲佛，那我们讲觉他就不反对了，觉就是佛，佛就是觉，印度人叫佛，中国人叫觉啊，我们用坛经的话来说啊，那佛教是什么？觉悟的教育啊，那你不要觉悟你就迷惑了，觉的反面是迷惑啊，所以觉而不迷，这是真正皈依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弟子天天学的是什么？学的是智慧，学的是觉悟 啊，自信者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自信清净心的本觉，中国传统老祖宗给我们讲的本善啊，那个善的意思就是本觉、本正、本净、觉真净啊，这是佛的意思啊。所以皈依佛就告诉你了，你想学佛吗？要念念不迷，觉而不迷，觉而不迷怎么个学法呢？学经教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释迦牟尼佛所行的，就是觉而不迷，真皈依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破迷开悟啊！开悟是觉，啊，第二皈依法，啊，法是经书，经书里讲些什么？经书讲的是正知真见，正而不邪，啊，我们人常讲啊，改邪归正，啊，改邪归正，那就是皈依法，啊，法什么？法是正。现在有人说真理，法是真理呀，真理不是人制作的，不是人发明的，不是人建立的，真理是自然的。在中国，五伦是法，五常也是法，四维八德都是法啊，它是邪正的标准，我们要遵守啊，正而不邪啊。皈依僧，僧什么意思？僧是学佛的人，没有在家出家的分别，这一点诸位一定要记清楚啊。僧是修行人的通称，他是团体啊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，这就叫僧团。这个团体叫僧团，不管在家出家啊，在家也叫僧团。所以僧翻成中国意思，众的意思啊，就是中国人三个人呢，众多是三个人，三个人以上，古印度是四个人啊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同修行，这就叫僧团啊。僧团最重要是清净啊，是六合净嘛。四个人在一起真正修六合净，那就叫僧团。这个僧团里面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世界上只要出现这个僧团在这个地方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，这个地方决定不会有灾难。 那在这世界上有没有呢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，都闹意见，所以僧团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见好同解，这一条做不到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见，啊，什么时候四个人在一起，通通放下，啊，放下什么？虚脱还就行了。放下自私自利，啊，放下身见，在头一条啊，啊，放下边界就是对立，啊，放下成见，啊，什么叫成见？我以为怎样的，那就是成见。有成见不能随顺众生，没有成见就能恒顺众生。啊，没有成见的人什么都好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啊，虽然有起心动念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接近佛菩萨。啊，你阿罗汉分别执着都很轻，执着没有了，还有一点点分别。阿罗汉，菩萨呢，连分别都没有了。啊，他心才清净啊。所以身是清净的意思啊，净而不染。染是什么？烦恼习气。他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，也就是说他没有自私自利，他没有名闻利养，他没有贪嗔痴慢疑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所以清净心现前，净而不染。你看你入佛门啊，你接受三皈依，正式做佛的弟子，那你常常要想到遵守这三个原则啊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三个原则，三个总纲领，怎么落实呢？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，然后再进一步，这就是戒律啊，无戒、十戒啊、具足戒、菩萨戒，这些你通通都能做到啊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绝对不会越轨啊。戒律就是轨道，你绝对不会超越。这叫持戒，持戒时间久了，你养成习惯了，自然就得定，定叫三昧呀。啊，定久了，肯定就开悟了，开悟就正果了，就成佛了。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定有很多等级。就跟戒一样，戒也有很多等级啊。弟子规是第一个等级啊，感应篇是第二个等级啊，这个十善业道是第三个等级，三规五戒是第四个等级啊。戒律很多等级啊，定也有很多等级，慧也有很多等级。真正佛弟子啊。啊，是具足众戒， 啊，慢慢把戒律向上提升，不犯威仪。啊，威仪不是戒律。啊，威仪是威仪设施。我们言行举止有个好的样子，这叫威仪。啊，让别人看到生欢喜心，啊，生尊重心，啊，给别人做个好榜样，这属于威仪。啊，是什么？行住坐，啊，言谈举止，啊，这都属于威仪。第二条，这是学佛的基础。啊，不具足第一条，就不能进入第二条。那么现在佛门的规矩坏了，头一条没有，第二条就受三规，马上就受菩萨戒，这都是过失啊。啊，可是在今天真正发大心的发心要续佛慧命，要传佛的圣教，要弘法利生，我就劝他赶快去受戒。为什么？假的，反正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想受戒，找一个传戒的师父都找不到。传戒至少要五个传戒师，你才能得戒。五到哪里找去？一个都找不到，哪来的五？照佛门一般的规矩是十个师父，叫三师七正啊，十个老师传戒你才能够得戒。所以现在戒是假的，形式有名无实啊，那还要受吗？要，免得别人回报你啊，说你是白衣没受戒啊，所以形式要受，自己心里要清楚，不要骄慢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受到戒啊，受了之后认真学习，这就对了。这都是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的啊，他跟我讲受戒这种事情，讲到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啊，登坛受戒那种仪规，那是形式，那不是实质。实质怎么样呢？你比如五戒，你想受一条，这一条你真正做到了，你得戒了。你没有做到，那是假的。你必须要做到啊！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誓，想想这五条哪一条你可以做到，先受一条啊，做个一两年做得不错了啊，没有问题了，我再受一条，可以这样做法。佛法善巧方便，不可思议啊，它不是在玩的啊！学佛不能不知道，这学真的，不学假的。 啊，所以戒律，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，一定要懂，否则的话你就会死在戒条之下，你什么都没学到。譬如不杀生这条，佛经上有这个例子，有一个阿罗汉，他要到外地去弘法，啊，搭便船，啊，在过去的时候，航海的时候搭便船。那么这一条船呢，有500个商主。那现在就讲的时候，这个企业家了，啊，都是由10000财产身份的人，船上带了许多的珍宝，啊，都是这些商人的财产。其中有个人呢，就起了个恶念，想把这500个人，啊，那499个人把他害死，他想独吞这个财产。阿罗汉有神通啊，有他心通啊。这人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他知道了，这怎么办？这个人造罪业，必定堕地狱。这500个人被他害了，将来他都要偿命。财产被他夺去了，将来还债。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，阿罗汉就把这个人杀了，这算不算破戒呢？不算破戒，这叫开戒，不叫破戒，非开不可。为什么？知道这个上主的念头非常恶，不能劝他，你劝他，他先把你杀掉，杀人灭口啊！他的意念非常坚决啊，所以只有把他杀掉。把他杀掉什么？救了他。本来他要堕地狱，他这个命债财债的时候，多少生多少世还不完，这他就不要还。哎，他也不堕地狱了。另外这个499个人，他救了他。他们的生命能保全，财产没有损失。所以他这一做的时候，你双方都救了。这是真实智慧呀，这是大慈大悲呀。所以要晓得这个戒律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去做，一定要懂。你不能死在戒条之下。如果阿罗汉全晓得，让他们去做吧。反正与自己不相干，那你就看到做的这个人堕阿鼻地狱，被杀害人都是他的冤亲债主。生生世世这个愿没完没了。所以每一条街都有开车吃饭，你都得要通达，都得要明了。在什么情况之下通权大用。 啊，所以叫善巧方便啊，通权大便啊，啊，戒律是好的。啊，戒律是要自己得善，也要让别人都得善。啊，自己不堕落，也不能叫别人堕落。这是戒律的基本精神。啊，不犯威仪。啊，这一句很重要。不犯威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言行举止都要给别人做好样子。这就是不犯威仪。威仪就是好样子。啊，决定不能给别人做坏榜样。啊，这能做到，这小乘才能修大乘。大乘呢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啊，这个深信因果，我搞了好几年才搞通。为什么呢？他深信因果摆在第一条，我一点都不反对，我马上就懂。做人要相信因果报应。他排在第三条，我就不懂了。第三条是菩萨了，难道菩萨还不相信因果吗？还要叫他深信因果吗？真的，这个因果不是普通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因果是专门指你要相信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很多菩萨不相信啊，所以法门有那么多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这是劝一进入佛道修行都不错了，你要想快速的成就，你就把修学的功德通通回向求生西方净土啊，像前面最后一段一心三昧啊，是相信这个因果啊，要读诵大乘啊，读诵大乘一定要懂得，不是叫你把大乘经通通都念诵，那你错了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但是要学大乘经典。为什么？大乘经典每一部经都通达自性。换一句话说，大乘每一个法门，每一部经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，都能做得到。啊，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那叫大乘啊，大乘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，你喜欢哪一部，只要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到底，你就明心见性了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你就真的佛果了啊！所以这个是许多全教菩萨都不相信啊，特别放在自己啊。那么到读诵大乘，你看前面十句全是自理，只有后头一句劝进行者，这是劝别人。这就教化众生，十句自己都做到了，才能够教化众生的。自己没有做到啊，怎么能劝人？人家怎么会相信？事出世间一切法。啊，我们单讲一切善法，一切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之法， 一定要先自己做到啊，然后才能教人。自己没有做到，别人不相信啊。啊，菩提心，我们就遵从偶益大师所说的。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啊，决定是真有对净宗法门深信不疑。啊，这真心啊，真相信啊，啊，真心发愿求生净土啊，我真的想去啊，真的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别的事情我不干不搞了。我们前面这个受持三规，居住中介，不犯威仪，自然就做到了。啊，今天为什么看到啊这个三规这么难啊，持戒这么难，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念，还不想走。真干，真修真干啊！胡小林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！你看他父亲病重的时候，他所表现，那破除什么？破除自己的分别执着，这最大的障碍啊！用什么方法把自己分别执着突破？能够对一切众生都尊重，他的方法，他的用意，他的苦心，诸位听他的光碟报告就明白了。啊，这都是给大家来做实现的啊，来做真正引导的啊，他能够劝进行者啊，自己没做到，劝进行者就难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